一帆风顺， 一帆风顺。 一本正经， 一本正经。 一尘不染， 一尘不染。 一刀两断， 一刀两断。 一呼百应， 一呼百应。 一举两得， 一举两得。 一劳永逸， 一劳永逸。 一毛不拔， 一毛不拔。 一丘之貉， 一丘之貉。 一丝不苟， 一丝不苟。 一无是处， 一无是处。 一息尚存， 一息尚存。 一网打尽， 一网打尽。